嗱呢場波咧，利物浦咧贏嘅 ，OK， 贏。我唔係講話唔輸，係贏。 系 我哋都仲讲得切落，我哋讲得切落， 我唔咁多咁多位置。嗱，第一。 咁結果上半場兩隊波嘅射門咧都係冇威脅嘅，全部都係咧即係打飛機啊、歪曬炮啊、美高梅大片啊等等嘅。咁所以上半場就毫無睇頭，下半場咧一換咗費托走咧，咁啊用翻基利士文拍文送機子咧，就好好多啦。 好，跟住咧就睇下，即係啱啱講啊 ，AC 米蘭呢隊咁嘅垃圾啦。我真係可以用垃圾嚟形容啊！ 卡朗尼啊， 卡朗尼啊！ 嗱，呢場波重點啊，嗱後下半場係出咗達雲奴搭住呢個 卡朗尼， 呢個呢個 李路 經典組合， 呢個組合七十幾歲啊組合啊，加埋一齊 啦，冇 啊冇啊！ 你又要提我啲傷心事嘅？ 我咁唔好咁講， 開又講啫。 咁嗰場可能佢哋執好多咧， 大家唔好意思啊！我真心真係覺得五倍嘅中國都係抵買嘅。 大家繼續留意啊，師兄嘅。真心推介 啊！真心 系未断嘅，暂时未断噶嗱。 唔系呢个 Week of Finance 嘅环节咧，大家都有份嘅。和和气气就同大家拜个早年啦，即系 早年嗰队， 拜个早年都要啊。 系一队真系啊！ 唉，直头同你拜个早年啊，喺个心口。 拜球迷系系啦，心口都即刻整个拜个早年。 即系一绝对 嘅 波衫。 我覺得 真 係寫一個服字好嘢，不過 都阻住唔到 服定係佩服個服 咧。OK， 好咁啊，唐友方大約哭波桑咁啊，同大家見面。 大家好，我係姚明豪，你聽緊嘅係 www.webgazin.com.hk。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起來，我帶你環遊世界，我騎著高鐵啊，阿媽話我真係變態。冰州牛肉好食，都話紅色。 好啦，又嚟到呢个3月14号晚嘅北上频道啦。咁啊，今晚呢就淨係得我同埋阿迪喺度嘅。 白色情人节。 系咩？ 系啊，今日白色情人节啦。 哦 ，OK， 系啊， 咁啊，每个月嘅14号都系情人节噶。 系啊，咁啊， 咁啊发达啦， 除咗7月14。咁啊，第二样嘢系今晚就得我哋两个喺度啦。 今晚得我两个喺度。 原因好简单啦，就应该如无意外，下个礼拜都系得我哋两个喺度啦。 系咩？ 系啊。 点解咧？ 刁民牛生日会啊！ 刁民牛生日啦， 系啊，下个礼拜就， okay, 所以今晚就数咗上去啦，条友。 系啊，刁民牛咧就今晚好似都有生日会嘅， 系啊， 佢系好大胆，好自主创新地咧，就将个生日会就搬咗上大陆啦。咁啊，我哋录紧音嘅同时咧，就祝愿佢嘅生日会顺利进行。O K， 系啦， 啊，咁啊，因为今时今日就哇，你真系百感交集，即系做咗咁多年嘅北上频道咧，就即系由一个优越嘅香港人， 嗯， 啊，变成一个咧就可怜虫，一条可怜虫嘅港产， 系 OK， 可怜的港产，嗯，到今时今日咧，就又去到另外一个阶段，就系，是，变成咧就可能应该即将都会变成咧就系一个神憎鬼厌嘅，即系 香港人 啦，即系如果你游走内地嘅话， 系 咁啊，好有感想嘅呢样嘢，即系譬如我睇返，如果大家有上去啊刁民流个，虽然今日刁民流人不在啊，但佢留咗一段说话呢，其实我觉得就已经系今个礼拜嘅 topic 嚟嘅。佢就喺佢个 Facebook 度呢就留嗰段说话咁讲嘅。佢就话我们应该呢跟那些疯子划清界线。 嗯， 我们更要在大陆的交友平台呢发言， 嗯， 说那些疯子不是。尽量咧就令到大陆嘅百姓咧就知道咧 呢一班人呢只係一班瘋子，真正嘅香港人呢就唔會同呢一班瘋子一樣。咁嗱，留咗一段咁嘅說話，咁亦都有好多回應嘅其實。咁呢即係我諗佢代表咗一堆人嘅心聲啦。 係。 咁亦都我想同即係啲年青人講呢，香港年青人講就係呢，即係無論你幾唔鍾意聽都好啦。 嗯。 一個社會，特別香港呢個社會，一個多元嘅社會。嗯。OK。你哋過往嘅幾個禮拜嘅行動呢，唔係代表曬香港嘅大部分嘅人，或者係各方面嘅利益。咁我諗刁文樓呢邊說話呢，其實呢就即係佢亦都係可以代表到某一個即係一堆人嘅一啲心聲啊， 用個 或者佢哋嘅利益啊，其實包括埋我啦。 用個好啲嘅例子去講，就係你哋曾經嗌過個大台唔代表你哋嘅時候，亦都咁樣講嘅係你哋呢一個舉動 代表 就唔代表我哋 嘅。冇錯啦，冇錯啦。嗱呢個咧就係以矛得到嘅嘢咧，自然还翻俾支矛嘅。OK， 啊，咁呢个我都系套啊，冇错啦，的就讲啱啊，即系套用翻你嘅说话咧，就系咧，大家都不能代表大家，咁、嗯、但系咧就你听唔听人哋嘅声音咧，我就控制唔到嘅。咁但系嗱，阿刁文又就代表咗一堆人嘅心声嘅。咁呢个节目亦都系其实做咗咁多年。北上頻道，掛名北上就梗係即係我哋好多時，雖然唔係每一集都係，但係我哋好多時嘅 topic 都係圍繞住即係一堆曾經或者而家都仲喺度遊走緊兩地嘅香港嘅朋友、 嗯 啊、我哋喺內地嘅一啲種種嘅經歷，有一啲嘢開心，有啲嘢唔開心，有啲嘢有趣，有啲嘢覺得好啦，黑人憎乜嘢，咁我哋就透過一個節目去分享。咁、嗯、所以咧，即係我諗亦都一樣嘢啦，就係呢個節目經過咗幾年，其實我都成日都講啊，就係、是、有一個數量嘅聽眾係內地嘅朋友。 係 咁、okay? 所以其實我哋係好。應該即係去喺呢個節目度，即係去講翻今時今日我哋點樣睇香港呢個族群嘅矛盾啊、嗯？譬如話，其實近一個禮拜已經開始見到又有另一種變化，每一個禮拜都有變化。咁今個禮拜嗱，你見到好多呢啲咁嘅變化，譬如話，如果大家都有留意住個 Facebook， 已經開始見到有啲內地人啦。譬如我特別最印象深刻就係有一個。佢話佢自稱係喺呢個陸豐縣嘅嚇嘅一個內地人啦，咁佢特登咧仲係佢擔住有煙嘅錄咗條視頻，我唔知阿的有冇睇過，就特登帶特登煞有介事帶咗條好粗嘅金鏈嘅，即係就驚死冇人知佢係內地人咁樣，咁佢雖然佢講佢係話佢係錄一段視頻講一段說話俾香港人聽，但我覺得佢直情係唱咗隻歌嘅，直情一個 rap 王嚟嘅，咁佢 rap 得最多就係我操你媽個 B， 我操你媽個 B， 我操你媽個 B 咁樣，咁好正嘅，我就係覺得係咁應該係即係惡搞下佢，揾人幫佢手套翻段。套翻個 beat 落去，咁咧就等佢嚇可以即係一鳴驚人啦。咁但係你見到好已經開始陸陸續續已經好多呢啲咧，就係內地人覺得嗱，內地人認即係亦都其實亦都係即係不能夠代表曬全部內地人嘅心聲，但係起碼已經有呢一種 聲 心聲，就係、是、我落嚟係咪？我落嚟 happy 嘅啫、 嗯 啊，或者我落嚟振興你經濟嘅啫， 嚇、嗯。 點、啊、解我落到嚟你要咁對我？ 係啦， 我要發圍啦、嗯。OK， 咁然之後開始有呢啲咁嘅聲音，咁然之後刁文樓亦都係啦，佢就俾好多香港人更加即係點講咧？個觸覺更加 靈敏啊， 敏鋭啊，嚇、啊。咁佢就已經即係如果我哋喺身邊咧，譬如一晚我都同佢食飯㗎，我呢個禮拜有一晚同佢食飯㗎。咁啊，成晚都聽到佢好擔心啦。咁又話：，唉，死啦！而家上到去，直情係即係首先已經覺得身邊啲人好撚仇視我啊！又話即係食飯啊，好撚驚啊！佢話好撚驚人落毒啊，或者就算唔係落毒， 都有啲嘢搞啊， 射啲精落去你都死啦！嗱，即係呢啲係刁文樓啲説話嚟㗎。OK， 喂，咁即係咁啊，聽落去。 有道理㗎喎，係咪先？即係我哋今日我哋喺香港咁樣對人，係咪先？咁好正常啊！人哋上到去，喂，即係你會唔會可能去到有一日你喺深圳啊啊，或者喺內地某一個城市食飯，你入到去嗰間飯店度，嗰間飯店同你講，誒、欸，你是不是香港人啊？是啊，係啊，係啊，哦。我们不欢迎那个香港人的，你去另外的地方去吃饭啦、啊。 即系可能有一日会有个通告出到嚟、啊，港人与狗不得内进。 系啊，即系港人与狗不得内进啦，系咪先？咁喂，大佬，咁你话，咁如果问翻今时今日香港嗰班年青人噶，妖咁你活该啊？边个叫你翻大陆啫？系咪先？喂，大佬，啊年青人，我真系同你讲，你又唔使搵食咋？唉，我唔知啊，你哋大佬大把钱啊，可能我哋要搵食㗎，我哋我如果我发一达呢，我都可以同你一样咁潇洒，咁但係我唔係啊，我真係要搵食㗎 ,ok? 咁、所以呢，即係我觉得係代表咗即係我觉得即係个社会係多元嘅，咁每个人都有佢应该发声嘅权利嘅。 冇错。 咁啊又唔好话我讲完你又话当我係蓝丝先㗎大佬。嗱我好同意即係我推荐大家听我哋个台第二个节目啊，围炉夜话啊，嗱、咁我啱啱因为我今日先喺大陆翻嚟，咁我成程火车又听咗佢哋嘅节目啦、啊，嗱、京一又讲得好好嘅，喂，香港而家唔系净系蓝同黄噶，啊，佢唔知讲咩，佢有黄加蓝嘅，沟埋变绿色嘅， 系啊， 即系我想话俾你听，喂，成个社会有蓝有黄。有浅黄，有深黄， 有深蓝， 有深蓝，或者又有皇家蓝， 有透明， 綠 有透明嘅， 好多 是变嘅， 好多种颜色嘅。OK， 我哋亦都希望个社会系有咁多种颜色。OK， 只有啲极权嘅社会先系单一一种颜色。 系、 好似我哋个祖国得种红 色 嘅啫。咁但系我哋系乐见有唔同嘅七色彩虹嘅、所以咧。即係，所以咪點解我哋成日要講包容？一講包容，你又話左膠，OK， 好撚難服侍你。咁、但係咧，個事實上咧，個社會係應該有唔同嘅聲音， 啊、 有唔同人嘅利益、要照顧噶嘛。 係啊，唔係同埋個問題係，即係呢個禮拜咧都幾得意嘅。開始先講香港先啦、香港有啲 每個禮拜得意㗎啦，丁。 即係有時又咁樣講喎，就係、是、咧。我認我富貴啦，每一日都會搭的士啦，搭得的士多，你同啲的士佬傾偈，你都會發覺，即係我都講到明，我已經係自從雨傘嘅中段，我已經唔係好睇新聞嘅原因係真係好煩厭。OK， 如果唔係一陣我有啲 topic 會講翻香港，我都唔會睇呢啲扎撚人講嘢嘅。OK， 咁你所以知道我而家每日幾撚慘咧？我就唯一都要喺 D18 做節目咧。每日你知唔知啊？淨係好似做朝頭早嘅節目咧，就係睇啲報紙咧，每日都會有衝動咧，想攞個火機出嚟燒 撚咗報紙 啲報紙去啊！ 好撚辛苦。 OK， 特別你睇啲大公文匯咧，仲正啊！大佬， 咁但系咧，即系搭的士嘅时候 ，OK， 咁啊，连续五日搭的士啦，咁啊，有两日两个的士唔同嘅的两个嘅的士司机都讲啦，都嬲啊，唉，即系点？佢主动问嘅，点睇嗰班僆仔搞啲水货客啊？咁样跟住话，我话你点睇啊？你开即系佢就虽然唔系好关你事，你新界区，但系会唔会搞到乱啊？咁佢话。有个咁讲，我住粉岭嘅 ，OK， 我交间啊，最后咧我红车，即我架车系红色车，但我最后都要交翻去上水嗰边附近嘅，要还翻车俾人嘅，我唔会行出嚟噶，但系班靓仔搞嗰班大陆友咧 ，OK 嘅，冇乜太大问题，啊，真系香港人有啲咁嘅心态， 有， 佢 多的士， 佢系讲咗啲好多不满啊，你啲不满系乜嘢？系，好多时上到车，上到架的士啦。嘈亂巴閉又不得止啦，有即係佢話有陣時明明有啲地方唔撚落得㗎嘛，屌你又以為我呃佢咁樣成鬥路，你知香港啲禁區㗎啦，落唔到㗎啦，咁又喺度嘈，佢話成日都同啲大陸佬嘈，咁佢話屌以為自己大撚曬，咁有班咁嘅心聲啦 ，OK， 咁啊好啦，另外就係、是、有一個的士司機咧就係、是。喂，咁啊，佢又問我點睇啊？成，跟住又係講嘅就係話， 唉，唔好搞咁多嘢啦，算啦，屌，搞到好似香港立立亂咁樣，即係你發覺成個社會咧係有唔同，即係有唔同人對於呢啲事件上咧係有唔同嘅， 冇一個單一嘅睇法啊。 係， 即係我諗咧，我活咗幾十年咧，即係去到今時今日呢一個 moment 咧，係覺得最難做人。我諗呢個先係每一個，我無論你係藍色又好，黃色又好，綠色又好，你我諗你都會，你作為一個香港人咧，去到今日呢個地步咧，你都會應該係有一種咁嘅睇法，就係話真係好難去 觸摸到， 好難去唔係即係我諗係幾十年都冇見過一件事。OK， 係喺一個社會裏面有一個咁分化嘅睇法。OK， 咁你嗱講得好聽，講如果你講得好聽啲、哦，都幾好嘅。 多元嘅聲音， 多元啦，即係有好多元嘅聲音啦。今時今日，我諗真係冇一件事有今時今日呢件事咁多元㗎啦。OK， 即係呢個叫做啊內地自由行加呢個反水貨客呢件事啦。咁啊真係一個奇景嚟，但係即係我諗好多我好想同一啲內地嘅朋友聽緊呢個節目嘅朋友都講啊，就係當然係好唔舒服嘅 ，OK， 同埋即係佢哋亦都唔會理解究竟點解香港會變成咁樣，但係我首先就係、我未必有能力去搞到你好理解嘅嗰、那個前因後果，但係 at least 我好想話俾你聽，嗱好清楚，起碼好肯定一樣嘢，唔係所有嘅香港人 ，OK， 都係持一個相同嘅睇法。嗱，嗰個睇法其實都係翻到我哋上個禮拜都講，即係我覺得就係話，我哋講東帝汶嘅事件，我哋都講，就係話其實係。可能我哋對內地人嚟旅行嗰種滋擾嘅方個滋擾嘅情況，係大家有一個類似嘅感覺嘅 ，OK。但個問題就係採取一啲乜嘢嘅手段去解決呢啲事情咧，大家就有一個好唔同嘅睇法 ，OK。有今時今日有激進嘅一面啦，有類似喂。最或者有好似一啲藍絲嘅諗法，就係話我哋應該好客啦、遊客就唔應該得罪啊，我哋應該要 serve 佢哋啦、 我哋係一個文明嘅社會嚟㗎嘛，我哋應該用一種文明嘅方法去 serve 一啲唔文明嘅行為嘅。OK， 嗱呢就有呢種睇法，又或者我哋呢啲介乎啲唔嗲唔吊嘅，就係、是、覺得喂，我又會覺得喂，你用激進嘅方法啊，大家都好清楚立場㗎啦、我都唔需要再講啦，就係亦都係一種喂，我係覺得一種唔妥。我嘅手段嚟嘅，咁我哋系咪应该即系冤有头债有主去揾翻个 源头 、个政府 系啦， 系咪啊？即系喂，点解唔去所谓优化个自由行，收紧嗰个一签多行，甚至系取消个一签多行、或者就系正视嗰个香港嗰个负荷嘅能力等等呢啲嘢，我哋应该揾翻个政府。OK， 我哋好成个社会有好多唔同嘅睇法，但系我好想同好多呢啲咁啊，即系我想同。內地嘅聽眾講就係，我哋唔係，我諗我哋成個社會唔係一種單一嘅睇法嚟嘅、，OK， 即係唔歡迎你嘅，只係或者用一啲咁嘅行為，只係一堆人、，OK， 咁我哋冇辦法嘅，因為我哋個社會係多元嘅，我哋要尊重呢一班人嗰個行為，咁大家就要自己，即係你問我有乜㗎，咁喂咁點啊咁。少啲落嚟咯， 系咯， 呢度又唔值，喂，即系如果你问我香港有咩值得嚟嘅，真系唔值得嚟嘅，冇咩值得嚟嘅， 系啊， 系咪先？避重就轻咯， 同埋个个都，个个内地旅客都讲啊， 系咯， 香港所有嘢都贵，搭车贵，食嘢贵，酒店贵，可能玩你排迪士尼，往往都系玩你半日至一日嘅， 系， 但玩到可能玩得两三个机动游戏，又冇乜嘢玩，唯一就买嘢。系咪先？其实冇乜嘢，咁咪少啲落嚟咯。 嗱、那个问题其实咧，我谂咧，随住嗰个旅游嘅旺季咧，暂时就应该会慢慢淡化少少嘅，淡即系应该冇喺春节嘅时候咁咩嚟紧。你譬如话预期到嘅假期只系譬如五一啦，五一亦都唔系一个长假期啦。咁譬如话 我冇 check 嗰啲日曆啦，譬如你跟住仲有啲端午啊、中秋嗰啲再稍後啲嘅時間啦，然之後再睇下會唔會黐到啲星期六日啦，又或者就係嚟緊見到一個長假期就應該係11啊嗰啲啦，咁所以咧就暫時嚟講嗰個問題應該淡化少，但你亦都睇到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如果同翻啲內地嘅聽眾講就係、是、今時今日已經唔係淨係一個中港矛盾嘅問題嚟㗎啦，而家一個 global problem 嚟嘅。即係你每一日，如果你睇到新聞，大家唔使我講啦，係咪先？嗱，你譬如蘋果咧，一個禮拜咧7日嘅頭條咧，嗱，因為我而家好熟嘅呢啲啊，蘋果啊報啲頭條咧，7日裏邊咧，每一個禮拜最少有2到3日都係講緊內地遊客啲 不文明嘅行為嘅 嚇，嗰啲嘢未，嗰啲嘢唔係發生喺香港㗎啦。譬如話佢哋有一朝早咧，嗰個頭條咧係講緊喺呢個那霸機場啦，嗰、個吳廠禁區嗰兩個師奶啦，為咗 shopping， 為咗購物 ，OK 㗎。咁佢又可以擺頭版㗎喎。咁你又見到咧，嗱，即係譬如你見到世界性，其實每一日都有好多呢啲 泰國啦， 又泰國最近又有啦， 又講緊廁所 嘅喺個洗面盤度洗腳啊嘛，係咁啊，仲有紐西蘭又有啦，就係有個鬼佬佢頂唔住嗰啲開車嗰啲遊客 ，OK 嗱，咁咧就據稱又係國內嘅。咁但嗱，咁然之後咧，佢就搶咗嗰條車匙。咁但我想嗱，嗰、個我係補充一點，嗰、個咧即係香港嗰啲司機咧，包括我呢啲咁嘅冚家產咧，去到人哋嗰度咧，其實都係咁嘅咋。OK， 咁但呢個係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咧，你嗰個駕駛嘅方向啊唔同咗啊，左太右太變左太啊，仲有就係你又唔熟悉當地啲交通啊嗰啲咁嘅嘢。咁你譬如去到 highway， 你問題少啲，你入翻去 downtown 咧，轉左轉右嗰啲咧就開始瀨嘢，跟車太貼啊，嗰啲嘢咧嗱，即係真係公道講，就唔係淨係中國人，唔係淨係強國人嘅。OK， 香港人有份，日本人都有份，啊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所有都有呢啲問題嘅。咁但係咁你。但係咁我點解要發生喺個強國人度啊？嗰日佢搶嗰個又強，咁強國人多嘛？咁就解釋咗啦，因為佢個量真係好撚多嘛。OK， 咁就解釋。咁但係你每一個禮拜你都見到好多呢啲問題。OK， 呢個已經係我哋已經唔係，我哋已經不止一次喺呢度講。呢個係一個世界性嘅問題嚟㗎，即係你預見不久嘅將來呢，其實應該呢好正常呢，係會有一啲呢係跨國界嘅民間組織係反強國人啦，唔係反共呀，係反強國人嘅 ,ok, 係都係反對你嚟你旅遊嘅。咁所以啦，即係其實每而家即係你每一個人都差唔多有 involve 喺呢件事裏面嘅，譬如話你係內地嘅人，你會去旅行啦，即係你都使得起個錢，你會去旅行啦 ,ok, 咁你香港嗰啲人要即係香港有香港嘅香港人要點樣去面對呢一啲旅客，咁又要即係唔同嘅階層其實都要去檢討個問題，我想講。咁你譬如話內地嘅朋友其實呢個問題你哋亦都要需要正視 ,ok, 即係你有咩好提議啊？其實即係如果你作為你可以有咩忠告可以俾到一啲內地人啊？ 內地人真係 啊，即係去旅行咁點咧？而家 你去香港頭先講咗啦，唔好成日嚟香港啦。 喂，唔係，但係呢個好消極嘅呢個方法咧。我哋唔可以話你少啲出門啦。我哋又唔可以咁樣噶嘛。 我覺得有少少 point 嘅。 呢個唔係我哋唔喺熱血台啊，而家。 唔係你要改變少少習慣，即係 OK 放低少少強國人嘅身份，即係盡量做到行出去就咩講嘢，盡量細聲啲先啦。我諗呢個係普遍內地人嗰個文化嚟嘅，你都知道，即係。你無論去到即係內地又好，喺香港又好，甚至你去到其他國家有強國人嘅地方，就會知道佢哋講嘢係極度大聲噶嘛，可以係咁呢啲文化可以改下嘅，迎合下世界嘅大同，可以改善下嘅。第二樣嘢嘅，盡量知道每一次都係去到邊笪地方都好，食肆又好，商場又好，穩定。个洗手间喺边？呢个好重要嘅 ，OK， 系咪先？即系你人有三急，你都要知道个厕所喺边先系重要。 同埋你怎样去使用个厕所，其实都系好重要嘅。 喂，呢个好难，呢个好难提嘅，呢个个别人士嚟噶嘛？即系我唔明白，好似早一个月前讲啦。 啲厕纸可以乱咁揈嘅，我唔明噶嘛，系咯、嗯，我谂大致上系咁。 嗱，我觉得嗱，即系我哋当然唔可以好 details 咁样一点一点咁话俾你听啦，但系我觉得大方向其实都系从自身去做起啦。咁、嗯、但系我都明白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呢个改变咧，唔系一时三刻可以改变到，嗯、即系我讲紧就系中国人嗰个 image 嘅问题。OK， 咁、嗯、呢、這个嗱，譬如话你听我哋嘅节目，我哋以广东话为主，你当然就系一个广东省嘅朋友啦。OK，、嗯、你听得明广东话嘅话，咁我哋都会明白就系话，喂，中国系一个真系好大嘅地方，系咪？你改喂，就算成个广东省改变嗱，我成日都有一个好执着嘅意见嘅睇法嘅。OK， 就系广州人就好无辜嘅、嗯，我成日都觉得系嘅。OK， 我成日都觉得广州人系。唔係太不文明㗎咗喎 ,ok, 同埋 係 啊咁但係好无辜㗎喎 ,ok, 而家係入埋你數㗎喎咁你冇辦法咁但係 anyway, 第一我觉得需要大家要有耐性啦 ,ok, 个耐性其实係双方嘅 ,ok, 咁香港人我劝唔到我冇辦法啦但係即係我觉得第一你要需要有耐性第二呢就係、是、从自身去做起、嗯、,ok, 你係其实好唔需要傑斯教你㗎、嗯、每一个成年人其实都知道乜嘢嘅行为係文明乜嘢係不文明㗎同埋就係好简单㗎第三样嘢就是我成日都教大家设身处地调返转去諗下人哋嘅感受如果人哋有相同嘅行为对住你嘅时候你又有会有啲咩嘅反应呢人哋喺你条街度喺你屋企楼下屙屎，或者系为喺度嘈喧巴闭啊，跟住然之后喺你嘅社区里边嗰啲厕所搞到乌哩孖叉嘅，或者每日都喺啲食肆度嗌交嘅，或者坐车又永远都唔会让座嘅、嗯，或者就系买乜嘢都唔会排队嘅，等等好多呢啲咁嘅嘢嘅时候，你会点呢你如果你永远都用一种切身处地嘅态度呢你就会知道自己应该要点样做。咁、嗯、然之后返转头就重新唔係从自己去做起先囉、嗯。然之后呢就要最后呢就要加少少耐性囉。同埋耐性系包括耐性其实系仲有包括埋忍耐。OK， 咁你即系譬如话唔係淨止嚟香港你如果真係喂嚟緊又要出门啦 ,ok, 你要自己要有一个准备 ,ok, 有一个准备。个准备系乜嘢个 mindset 就係话首先就係如果有人真係好无理咁去话你嘅时候唔好觉得自己系好似被打压咁样先 囉。 被压迫咁样先囉 ,ok, 即係你亦都要去理解人哋可能係因为我哋成个嘅族群嗰个整体嘅行为咁我哋係要承担 㗎 调返转你唔好以为我好似喺度讲风凉话今时今日我作为香港人我都要为呢一班年轻人 承担緊 㗎係 喎 我哋都承担緊我劝到我哋只有得个讲字佢唔会听佢继续系咁嘅行为喂我行出去我都人哋问我Where are you from? 我都会话俾佢听，我系一个香港人。喂，今日我可以话俾人听香港人。第二，再过多一段时间，我话俾人听香港人嘅时候，人哋嗰个回应，哇，你班白，喂，你哋好鬼 barbarian 噶，我又要嘥好多时间玩，唔系噶，我哋其实都唔系好 barbarian 噶，我哋有另外一面噶，点解我又要嘥好多时间话俾你？或者更加严重嘅， 唔系我会更扑街嘅，到时解释就 系。 哦，嗰班咧係英治後教育程度下教出嚟咁 barbarian 嘅真係嘅，我呢啲係英治之前嘅，我哋好 gentleman 嘅。 英治之前，你係英治年代， 係咯， 係嗰啲係回歸係嘛 ？OK， 唔係嗱，我話俾你，我話俾你聽，我更加擔心你阿爹，你係冇機會去解釋嘅，你會有一日出到去，人哋問你 Where are you from？ Oh， I'm from Japan 。喂。你会用一个咁嘅态度嘅时候，如果多你喂，如果连我哋自己，我哋香港人都唔敢表露我哋嘅身份啊，嗰阵时啊更加悲哀。咁、 嗯、 所以即系 咪还紧噶？ 还紧， 还紧 系啊！所以我想话俾内地人听咯，我哋各自都要喺度承担紧。 咪讲个 系啊，承担咁成个族群俾我哋嗰、那个。嗯 付诸我哋嘅一个重担嘅。 好耐、 okay? 我琴晚终于有啲时间啦，上去揼翻翻骨啦。 开始系嘛？ 跟住顶你。 讲下你上去嘅气氛系点样？喂， 上去唔系唔好讲过关嗰啲啦，过关嗰啲小儿科嚟嘅。总之就系上到去 ，OK， 第一样嘢即系。唔知啊，个感觉系可能谂多咗，就系、是、上的士个的士佬第一样嘢唔好骚你啦，又觉得你好捻唔知点啦。 内地嗰个啊，深圳嗰边、那個、 深圳嗰边好啦， 系 比较突出啲系咩？就系、是、我都好兴嘅，就系、是、我落咗车之后，我会买支水喺嗰啲士多度嘅。OK， 嗯， 咁、那个士多一见到我，即系同佢讲话，攞咗支水咁啊，俾钱啦，咁啊问佢几多钱啦，跟住3蚊啦咁嘅，跟住。香港人咁樣，佢真係咁講喎 ，O K， 係 啊，真係咁講喎，即係我 O、OK, K， 然之後走咗啦，我又去另外一間小店度買多支水啦，因為我係咁樣有個咁嘅習慣，跟住即係我覺得啲小特別係啲小店啊，即係你可能嗰啲人應該又咁講，你又要諗下翻喺深圳嗰啲內地人，大多數可能搵好低微嘅收入啦，即係人工比較低啦 ，O K， 佢哋真係有開始有種我唔好話敵對。点都好有少少仇视， 唔老礼啦， 唔老礼嘅， 系啦，冇 错，系唔老礼嘅， 系转变咗噶， 转变咗 的而且确系噶， 系啦，咁冇计啦，咁、你去到揼骨啲服务性行业嘅，咁佢唔会打柒你嘅，系咪先？佢唔想做生意咩？ 但系揼骨嘅过程有冇问同你倾下呢啲嘢咧？ 冇乜问题， 唔、系因为佢个你揼骨嘅地方都系可能主要做 香 港人 嘛， 系啊，系啊，系都系嘅。 我都要拣啲好啲嘅嘛，我唔系阿牛 嘅啫嘛。你呢段时间其实就一真系好多噶啦。即係譬如你碰口碰面，譬如我哋好多內地嘅朋友嘅食飯啊，都會傾呢啲咁嘅嘢啦。咁、我諗問得最多嘅就係點解？即係我遇到最多人問嘅問題都係一樣嘢，就係點解你哋香港人要咁樣？即係喂，點解會咁樣做咧？即係佢哋成日都會問呢個問題。OK 嗱，因為佢哋問其實亦都好有緣，好我覺得都大條道理嘅。OK， 因為第一佢哋覺得喂。從細到大，佢哋覺得香港係一個好 civilized 嘅地方，呢個第一樣啦。第二樣就係、是，喂，我唔係偷渡嚟嘅，大佬，我係跟足規矩噶嘛、我最多都係扭佢啫、就係、是、我唔係深圳户籍，我搵啲方法搞到我变咗深圳户籍，我就有1000多人啫。OK， 但系我系跟足你嗰个1000多人嘅规矩，我系真系一签我就真系多痕噶嘛，系咪先？咁你而家咪唔系我嘅问题、啊？咁点解你要咁样对我咧？好多人都成日都，我谂即系撞口撞面，我谂好多香港要成日翻内地即系做嘢嘅，佢都系问呢个咁嘅问题，或者从传媒嘅。即係報道啊，睇到喂，點解每個禮拜喂有咁多即係向住內地人嘅衝擊咧？喂，喺佢哋眼中呢啲直情係恐怖襲擊嚟噶嘛？同喺巴黎嗰啲係冇分別噶嘛？ 同喺廣州攞把刀斬人係冇分別 的？係啊，冇分別噶嘛？係咪先？即係佢哋會好多呢啲咁嘅，即係會好多呢啲疑問、 啊。有啊，我 係啊， 即係都多啊。呢即係我身邊有啲朋友，內地朋友啦，都會問喂，究竟香港發生咩事？點解要趕？即係佢形容。自己要趕走佢哋，排斥佢哋咁樣講，咁都嘥好多時間要解釋嘅。 係啊， 係。 其實即係我想同呢班即係每個禮拜衝擊呢班僆仔講咧，但係見到我啊，傑斯叔啊 ，OK， 即係請我飲茶，好啦，我哋嘥好撚多時間咧，幫你解話㗎。我冇唱衰你㗎，你放心啊，OK 啊，我又調翻轉喺佢面前呀，你要理解下佢哋啦，啊，佢哋嗰啲種種嘅難處，今日啊讀完書出唔到頭，點點點點點，喂，我講好撚多㗎，係、 okay? 啊，我講好撚多㗎，人但調翻轉就係嗰句啦。啊！我喺大陸講嗰啲嘢，佢哋聽唔聽，我幫唔到你手啦。但起碼我都盡咗我嘅責任。 做咗又 係啦，係啊！我因為大，好似而家好似一個和平大使咁樣樣咯。喂，仲有大佬，仲有咧，我哋仲有啊！大佬而家嗰個 symbol 啊，拖劫呢個 symbol 啊，OK？ 喂，我哋一喂翻去拖住個劫，你知幾大壓力啊？OK？ 我真係好撚驚啊！每次坐火車。我真係幾撚驚有人即喂圍撚住我，叫我打開個拖劫俾佢睇啊！我真係屌你，喂大佬啊！我個拖劫通常入面咧就裝住啲未撚洗嘅底褲啊，仲有可能咧有啲老友記咧飲大咗跌撚咗個 condom 落我個袋度啊！我撚都有啊，大佬！唉，你唔好叫我打當街當行打開個劫俾你睇，我好撚驚啊！仲有就係、是、你拖住個劫，無論喺大陸行緊。 或者喺香港行步，即係行緊，你都會有一種好大嘅壓力。你成日覺得身邊嗰啲人好撚仇視你嘅，講下先大撚喎。 你經歷過雨傘之後，喺差佬嘅眼中，遮係一個武器。 係， 但係經歷過雨傘之後，喺民間嘅眼中。劫系个危险品， 我哋无端端咧喺呢半喺呢一年半载咧，系多咗好多违禁品嘅。O K， 遮啦， 雨伞啦，口罩啦， 雨褛啦， 雨褛啦， 劫 啦，而家多咗 车仔啦， 车仔啦，系啊，冇错。喂，多好捻多嘢唔用得噶，个生活其实系受影响啊，好捻惨， 折腾， 好捻折腾啦，越嚟越多啊，而家系就简直咁。但系呢、這个即系我谂啊，今个礼拜睇咗个记者招待会啦，啊，即系阿毛哥佢哋嗰个啦， 系啊 ，OK， 啊，我净系好唔，我觉得嗰个咧，直情咧，即系五廿几分钟嘅，有条 YouTube 嘅，吓、 嗯 啊，其实如果上翻我 Facebook 可以揾到嘅，咁我觉得直情可以当一个网台节目，佢听下佢哋讲嘅嘢都几好啊、嗯，有毛啦，有长毛啦，有毛依依啊，两个毛啊，咁啊，仲有啊大舊啦，咁仲有啊韓連山又有喺度啦，個幾個人，咁仲有呢、這個萬必啊快萬必都喺度嘅等等啦，仲有啊范國威啦、啊、等等啦，咁就其實人又唔係好多喎。嗱，我覺得第一樣嘢，唔係我幾鍾意嗰個記者招待會，我睇曬嘅嗰個就，咁啊唯一唔鍾意佢哋自稱自己為進步民主派啦。啊、即係個名我唔係好撚鍾意嘅，點解一小撮咁嘅人叫自己做進步民主派，咁我覺得下次即係檢討下呢啲名嘅用處，不過呢個小問題嘅。咁同埋就係、是、我覺得我有另外一個疑問，就點解唔係成堆嘅泛民行出嚟啦？咁係咪另外嗰啲唔行出嚟嗰啲就唔進步呢？亦或係佢哋唔認同阿毛哥佢哋嗰日開嗰個記者招待會呢？嗱、那個，嗰個記招其實就我諗好明顯一樣嘢就係話，我覺得佢哋應該做嘅，即係如果佢哋唔認同嗰種即係每個禮拜呢一種咁嘅衝擊，咁佢哋又應該出嚟即係澄清翻呢啲唔係一啲佢哋認同嘅運動或者係行動等等。咁嗰日佢哋就做咗一件咁嘅事咯。咁我覺得即係睇完嗰個記招，我又覺得係。唔錯啊！即係起碼有啲人，起碼有一啲有另外一種聲音可以走翻出嚟啦。OK， 咁同埋即係我幾推薦大家會睇下嗰個記招，咁同埋佢哋都 bring up 咗一樣嘢，就係話喂，嗰、那個完全嗰個問題唔係要怪罪曬所有今時今日出嚟衝擊嘅呢一班年青人。OK， 咁佢特別佢另外提兩點，我覺得係好好嘅。第一點嘅就係話，即係譴責。所謂帶領呢啲行動嘅嗰啲人、嗯、，OK， 佢哋冇 mention 任何嘅名嘅 ，OK， 咁你自己就對號入座，咁、嗯、就譴責佢哋不負責任 ，OK，、嗯、即係譬如話特別大舊提過，其實好多嘢佢好多觀點我哋以前我哋喺個節目都提過 ，OK， 係 啊， 咁首先我推薦大家就因為佢啱我聽、嗯、，OK， 佢係同我差唔多同一基本上同一諗法，咁嗰個就係第一個嘅即係譴責呢一啲。不負責任嘅人啦，咁、 嗯、 第二嘅就係話，其實成個問題歸根究底，再講一次嗰、那個原罪喺邊度？喺個香港政府度啊嘛。 我仲有嘅，我會而家加多個嘅、啊、個內地嘅關口嗰度都有問題。 啊，內地嘅關呢、啊這個其實佢哋嗰日佢哋好清晰，所以我都話可以當一個網台節目去聽嘅，因為嗱，譬如話阿毛哥亦都有好多解釋，譬如話即係解釋翻好多嘢，譬如話。關於今時今日嗰個水貨嘅問題、嗯、，OK 嚇、啊、咁最啊原嗱、啊、第一就係成件事個原罪喺個香港政府度嚇、 嗯 啊，譬如如果你單從講呢個水貨客，那個水貨客其實就係話喂兩地嘅海關不執法、 嗯、 ，OK 有唔同嘅原因，嗯、基於唔同嘅原因不執法係另外一個問題啦。第一，譬如話你講翻個水貨客，喂香港呢邊唔執法咧，那個海關嘅寬鬆嘅執法咧，其實係。某程度上都可以原諒嘅，因為喂大佬嗰個最因為最根本嗰個利益嘅損失咧，唔係喺香港呢邊噶嘛、嗯，因為如果你講緊最根本嘅利益嘅損失係講緊嗰個地方嘅税收啊嘛，咁、 嗯、 個税收其實係最大嘅損失係喺 內地 噶嘛，咁喺內地咁就好明顯一樣嘢啦，就是、因為。 喂，喺內地係有人貪污啦，深圳嘅海關有人收受利益啦、嗯、，OK， 或者喂嗰個利益係直接或者間接去收入去即係收受呢啲利益嘅、嗯、，OK， 包括譬如話有啲可能係佢哋同一啲水貨店有拉楞啊等等啊，好多好多好多入邊好多 inside 嘅我哋唔知啦。咁好啦，好簡單，即係如果你基於個根本利益嚟講。你就其實你就直情係喂大佬，即係你又發覺如果你用呢個邏輯嚟講呢，喂每一個禮拜呢其實喺度衝擊緊啲水貨客嘅嗰班細路仔呢，其實你哋係愛國行動嚟㗎喎，我想講你係幫緊中國呢，係去bring out 呢個問題 ,ok?是每话返俾大陆听呢，每个礼拜其实你哋系唔见，唔系每一日你哋其实因为呢啲水货嘅问题呢、 收少好多。 收少好多税喎。咁、所以呢嗰班僆仔其实呢系值得表扬㗎喎。佢哋系呢个拥护共产党嘅爱国青年嚟㗎喎。 所以咪百年教。 咁又唔好讲。咁又唔系只系百年教先爱国嘅。义和团都爱国嘅。OK。咁所以呢，嗱你如果從呢個根本問題，咁呢個呢其實呢，嗱咁阿毛哥又解釋下啦，跟住然之後譬如話但係返去逐個即係最根本嘅問題一定喺個香港政府度啦，咁佢呢個即係大佬，然之後佢哋就開返一個技招，其實就係話返俾即係香港人聽呢啲咁嘅底線啦 ,ok,、即係大致上係咁啦，咁我覺得即係呢件一件好事囉，起碼就係唔使即係喂你不能被捆綁㗎，如果你唔認同呢一種咁嘅做法，你覺得係應該用另外嘅一種你覺得應該用一種和平理性非暴力嘅做法，或者就係你應該將個問題帶返去香港政府度嘅，咁你咪用第二種方法去做囉。咁、所以即係個問題始終都係喺香港度㗎啦，即係我覺得睇下香港嘅政府，睇下香港政府系点啦。咁但系我谂，即系开完个两会翻到嚟，就仍然系令大家会系 失望咯， 失望啦。咁、但系少少嘅口风会出咗嚟啦。但系嗰个你唔需要多谢梁振英啦。OK， 我再同即系你而家见到国务院啊负责港澳事务嘅，其实就已经有人嗰、那个咩波周波就已经出嚟放风啦，就系话会准备优化个自由行啦。咁但系具体嘅方案未出嚟，我哋唔知道咩什么叫优化啦。咁你只系唯一嘅消息就系话 全国通 就诶，而家其实相类似噶，就系其实就系话，就算相对系收紧个自由行嘅话咧，同时间系会放宽其他嘅城市嚟香港嘅内地自由行嘅。咁就系一个交易嚟嘅吓。咁、所以咧就即系。呢、這個真係要我哋要稍後先可以再評論啦，就係睇下嗰個方案就係稍後點樣走出嚟。但係歸根究底，成個香港政府或者今時今日操控緊我哋嘅即係有利益衝突嘅人 ，OK？ 呢一包括啲譬如旅發局啊、零售界嘅人啊等等啊，喂，係冇人聽到香港人。即係覺得應該要收緊自由行或者係一簽多行嘅呢一種咁嘅聲音係冇嘅 ，OK， 到今時今日都係冇嘅。咁呢個特狗啊，仲完全仲唔使講嘅。 係啊， 咁、你見到兩會，只係見到每一日兩會一大堆人，即係不同嘅怪物又喺度出嚟講一啲唔同嘅嘢。譬如我哋啱做緊節目嘅時候，呢、這個真係要提一提啦。羅范招芬咁啊。接受呢、這個應該係咪接受鳳凰新媒體 鳳凰 囉嗰個網嘅專訪啦 ,ok, 嗱咁佢又提佢又講咗幾樣嘢嘅，第一嗱佢睇幾樣嘢啦，呢啲係所謂叫代表我哋香港人嘅人大嚟㗎吓， 係 幫我理論上係幫我哋香港人上去內上去中國呢，係表達我哋一啲香港人嘅聲音㗎，咁嗱睇下佢表達嘅聲音係乜嘢呢，佢就話香港中產家庭裏面呢，好多父母都係留學嘅背景，咁家長中間呢係有一啲唔少嘅抗拒國家嘅，家長係咁，佢話呢你又點可以期望佢哋嘅子女係會對國家有感情有認同感呢， 咁啊，然之后跟住咧，佢就话咧，今日嘅青年人咧，大都系唔睇报纸嘅，受嘅影响都系嚟自呢个动新闻或者啲社交媒体。咁个主流媒体报嘅报道亦都好少谈及国家嘅发展进步同埋成就，好多时都系揭露社会上嘅问题。咁喺呢种情况之下，青年又难免咧对国家咧就会欠认同嘅。咁佢有咩好巧俾国家咧？佢讲。佢話佢覺得咧，你如果淨係靠啲家長咧，就好難噶啦。應該捉啲老師，特別係嗰啲新嘅教師、年輕嘅教師，將佢哋全部咧就即係抓持啊！佢講找起佢，可以考慮喺呢個教師嘅教育中加入國情教育，即係比如話點咧？每一個如果要做老師嘅嚇朋友咧，你就要去到內地嘅大學咧上一個月嘅國情課，作為咧入職嘅基本要求。咁佢話更加咧，譬如話咧，其實佢仲有提到咧，就係其實佢仲有喺個嗰個報道裏面有提到咧，就係甚至係大香港嘅大學生。就應該每一個學期咧，唔係每一個 其中啊，其中成個課程嘅 成個課程 半年到 有啊， 即 係 一 段時間啦。O、okay, K， 一個學 你係要上去落去內地嗰度咧受教嘅，而呢個係要計呢、這個係要計學分嘅。嗯，咁、咧，然之後咧就等你咧就去嚇，即係翻大陸 了解一下國 了解下國情。O K 嚇，咁咧你認為有咩問題啊？ 改少少嘢先啦。 係。 香港政府裏頭嘅高官中有好多父母都係有留學背景嘅。佢哋呢佢哋中間呢表面上對國家呢係有個擁抱之情，家長係咁。點可以期望佢嘅子女對國家有感情呢 ?ok。你先叫咗你成班特區政府嘅官員首長級以上嘅人嗰班嘅子女。細路。在香港受返教育，唔好走出去外國度讀書 ,ok。 唔或者你返大陸讀書我哋都唔反對嘅。ok。 冇乜太大 問題。你帶頭送返返嚟先。 係啦。 咁我又俾多建議阿羅范啦。嗱，如果你係要咁做咪好公道㗎講真。 嗯。 即係你如果你覺得香港人唔了解中國嘅國情。嗯。ok。咁調返轉啦，其實我哋亦都覺得中國嗰啲人又唔好了解香港嘅港情嘅，咁咪兩邊互送啦、啊， 兜一兜亂啦、 啊。係啊，我哋有規定啊，喺內地嘅嚇準備做教師師範大學 ，OK， 師範外地嗰啲師範大學， 嗯、 你係每一年呢個規定硬性規定要攞落嚟咧，就俾我哋又去搞搞佢啊。系啊，又得唔得咧？调翻咪两边嚟咯， 肯定 系啊， 肯定唔得， 得唔得咧？ 肯定吓、 啊，即系互相了解咯。点解系一定要我哋要去了解个祖国咧？个祖国唔去了解一下我哋咧？ 系咯、 啊，系咪吓？咁、所以呢个就即系佢又可以谂谂啦。 系，同埋老实讲句，即系你罗范讲呢啲嘢。即系唔代表我咯，大佬。 唔系咁，其实梗唔代表你啦。 你、喂，你咁，你不如即系你唔好讲呢啲嘢啦。即系你不如一个建议嘅就系话，冇咗一国两制佢。第一，第二，你哋呢班嘅所谓特区首长嘅人选，唔系由香港人去做啦，全由内地官员去做，又话习大大阿 pon 落嚟嘅算数啦。 嗯， 改晒成所有嘢佢咪得咯。咁你班人留喺度做咩冇用㗎，根本个问题就係、是、因为俾你哋呢班港式嘅左交喺度咋嘛，真正嘅左交喺度咋嘛，你搵返个内地人落嚟管香港转返晒，所以唔到你哋话事㗎啦。 嗯， 你搞乜 嘢，取消一国两制咪 囉。 如果用罗范嗰个思维 咪囉。 係呀， 唔需要讲咁多嘢。 又或者如果你真係諗住即係要上去了解嘅國情嘅，我都話你判咗啲嘢俾我同阿刁文流，我哋帶你上去見。咁同埋其實根本就不在乎佢想唔想去了解個國情。嗱、呢個其實好有問題嘅，即係我想講羅范講呢樣嘢就係、其實唔係話了，唔係話香港人唔了解祖國啊，調翻轉正正就係香港人非常了解祖國，先會出現恐懼、排斥等等嘅反應。OK， 咁而家咁你嗱，你羅范其實唔係咪傻嘅咧？佢唔係傻嘅。所以，但佢講緊嘅嘢就係咩呢？其實執一執就係話咩？佢話佢應該覺得要香港呢啲新嘅老師，我哋要揸持。幫我哋揸持奶，然之後點咧？ 然之后要强迫佢哋上去 ,ok, 去见去认识一啲我哋帮佢预设咗嘅国情。ok, 我哋包装好嘅、嗯、即係入面不包含啲乜嘢呢，不包含譬如话贪污啦，不包含呢、這个非法强制拆迁啦、嗯、或者不包含一啲呢维权嘅事情啦，你见唔到乜嘢都见唔到嘅 ,ok, 或者甚至就系最好啦，即系六四系冇嘅 ,ok, 即系咁样，咁呢系另外一个佢哋认知嘅所谓中国。 啲、okay? 女生行埋嚟都唔会食嘅。 系啦，你讲白啲好唔好， 系啦。 系啦，即系你要讲白啲就系一个你预设嘅中国咯。 冇错。 如果唔系，其实唔需要劳烦你嘅罗范、嗯。其实香港人好清楚成个中国究竟系点嘅。O、okay? K， 我谂我哋即系我谂好多香港人都会清楚嘅、啊，就系、是、因为太清楚太了解咯。咁、嗯、所以咧，即系。嗱、我哋讲住咁多啦，嗱、嗯，翻到嚟咧，其实咧今日咧，我哋得两个人啦，闷闷地啦，咁、嗯、我哋就我又好想继续又讲下啲历史，咁、哦、呢个咧，其实咧就先开个引子啦，就系头先讲完嗰个记招之后啦，咁啊应该同一日嘅时间啦，咁喺香港电台嘅自由风啦，咁咧就即系。我谂大家好多人都睇过嗰条片㗎啦 ,YouTube, 但我哋就唔想嘥时间讲，因为成个粒几钟嘅就係、是、呢、這个两个男人好似街市婆嗌交咁样啦、 啊、 一个大舊一个黄人达。咁但係入面其实呢即係其中一点呢就是、因为嗰日其实呢先讲多少少，就係、是、因为嗰日其实大舊都讲喺无论一个之前嘅记招或者然之后晏少少嘅时候喺香港电台自由风，佢都讲咗好多，即係当年嗰啲咩意大利嘅赤女军啊、嗯、又或者呢个六十年代美国嘅 Malcolm X 啊等等啊、嗯、或者有啲黑炮党啊等等好多嘢。咁、嗯、然之后呢就又引发到我又好想讲下呢啲咁嘅历史啦、嗯、即係都系啲马丁路德金嘅年代呢啲啦。咁、嗯、我哋休息一阵。 好、啊、 我哋休息一阵返嚟呢就继续就讲下呢啲咁嘅闷嘢。 嗯。The road is long, with a many a winding tongue that leads us to who knows where. He's my